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今天第二天还是有小彤呢陪在我的身边呢、啊。Yay！ 等一下，我们现在讲话真的有点喘，是不是？为什么那么的喘呢？因为刚才我们就是挑战跳那个 Pretty Candy， 对 Justina Kwan 的新歌， 是，然后我们跳了已经有大概手指也数不完，大概有100次200次吧， 脚趾跟手指加起来20次都不能形容， 不能，因为有我小彤还有 Kaden， 哎 Jaden， 谁是 Kaden？ Oh no！ 我跟大家说很好笑的事情，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幕后因为我们填写名字这集要谁拍的嘛，然后这一集呢是由我跟 Jaden 一起拍的，结果我们幕后写 Jaden 的名字变成 Magic， 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小 Magic， 小 Magic 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今天很搞笑， 然后你还要叫人家 Kaden。 是我们就是三个人一起挑战这个 Pretty Candy 啦，只能说 NG 王是谁，来说一说是谁。 原来是我们的 Jaden 老师。不过咧，因为 Jaden 是今天他真是临时临急，大概是我们拍之前的15分钟他才开始学，所以其实虽然说他 NG 很多次，但我觉得他也很厉害。 没有咧，一开始他调侃我们咧，一开始是说啊，我3:30要走咧，他们一直 NG 的哦，我怕跳到很迟啦， 我很走的。结果从头到尾都是他， 是我们跳了足足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 对对对，我觉得有 20分钟都在 NG， 我整身都是汗。 我也是，我已经爆汗到很够力，很够力，很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个 Pretty Candy 的 Reels 啦，不知道在这个星期还是下个星期发布，一定要留守勾炫的 IG 啦。 没错，那刚刚跳了这样多次，真是7749次，我真是哭都没有眼泪， 哎，哭都没有眼泪啊， 那种眼泪都已经要有点流不出来了。 是我真的。 昨天呢，莹莹又跟我说了一个冷笑话，说什么什么东西是永远不会流泪的？ 因为啊，答案是不哭，因为就是书本嘛，因为不哭不哭不哭。 对，所以今天冷知识呢，就突然间给了我新的灵感，我就决定今天冷知识呢也是分享关于哭的。那你知道吗？原来哭是可以比赛的。 好，那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等一下的冷笑话冷知识了。手指过去 Beyond Trend。有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听过的歌手来自宋雨琦的《普通朋友》。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来了，冷知识来猜猜猜。第一场脑洞大开， 有炫猜猜猜。我们刚刚就说到跳舞跳了很多次，全身上下都是汗，然后跳到有一点哭都没有眼泪的感觉，因为太阳很暴晒，你知道吗？ 是，我们的水分就是在那个汗那里了，所以没有水分呢可以流泪可以哭泣了。 对，但是你知道吗，莹莹，原来哭是可以比赛的 啊？怎样比赛啊？ 听到这里人觉得爱哭包的人好像有特别的一技之长了。 那我应该拿冠军，那我很常哭一下的。 说到这个，我们昨天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两个的 MBTI 是一样的， 是， 然后我们的泪点都很低，就是我们会很抗拒看一些太煽情的文章啊电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哭成泪人。 是， 我们这两个就好像找到知己的感觉，SFJ。 对，只要关于亲情的电影啊，我们都是会第一个马上爆哭的那个眼泪。 对对对，好像之前去看那个张艺兴的《不说话的爱》 我有看你的 Reels， 你的眼泪呢？ 我真的是那种很脆弱的女人， 不是脆弱啦，就泪点比较低一点点啦， 所以我们很容易被打击到。 是，所以我们去这个比赛的话，应该是会拿冠军的。 不一定哦。所以我们今天的冷知识呢，就是以下哪一个国家呢？它每一年都会举办婴儿哭泣比赛。 OK， 然后呢，看谁家的宝宝哭的最大声，就是赢家。 OK， 哪个国家 ？A 就是日本 ，B 是印度。C 是中国 ，D 就是马来西亚。 这四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A 日本吧，因为 C 跟 D 中国跟马来西亚都是比较 Asian mom 的嘛，因为我们一哭的时候，妈妈会怎样？给我收声，对， 3、2、1， 然后我们就是。 那个声音就慢慢没有掉去 了，没有事，变小声去了。我觉得日本比较有可能，因为日本比较开放一点的，就是让小孩自由自在的，你要去哪就去哪，要哭就哭呗，没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宝宝呢，哭泣比较大声一点的，所以可以拿冠军。 到底是不是日本呢？还是听众们有其他的答案呢？ 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呗。Goshen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 Goshen 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Cellcom Digi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那 Smart Number 3，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那一刻心动》。张碧晨《爱的史诗》2025交响限定演唱会吉隆坡站呢，将会举办在9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阿萨达 Arena Bukit Jalil 啦。很可惜，入门票已经 sold out 了，但是没关系，你留守我们 Goshen IG 的话，可能我们就会送你票了。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Goshen 猜猜猜喽！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shen 猜猜猜。 啊，那我们刚刚就说到，哎，原来哭也是可以举办比赛的。哦、那对泪点低的人，是不是哎自己发现了新的一技之长呢？ 真的。 今天的冷知识就是，以下的哪一个国家每一年都会举办婴儿哭泣比赛，看看谁家的宝宝哭得最大声呢，就是赢家。 Okay. 那有四个选项啦 ，A 就是日本 ，B 是印度 ，C 中国 ，D 就是马来西亚。 我们来听看 Andy，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国家呢？ 下午好，我的答案是 A 日本。怎么我会选择日本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日本哦，他们比较就是很那种，很珍惜那种生命的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每次都会办那种婴儿哭的比较那种大声啊，还是最有生命力的啊，所以我觉得肯定就是日本了，答案是 A。 我非常的认同 Andy A 选择这个日本的，因为我有看日本的综艺的，日本的综艺都是比较奇葩一点的，比别人不一样的，然后就是很夸张式的，所以我觉得这哭泣比赛那么奇葩的比赛，我觉得哎日本是有可能的啦。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不会是印度呢？ 印度啊， 印度的人口就非常多。 啊、 再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过，印度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比较奇葩的节目 哦。 我说两个人同时要戴着头盔然后跑啊， 哦 啊，就是印度很常有这些。活动的 啊，印度的话，在我印象当中，我是觉得只有他们的电影是最夸张啦。综艺的话，我没有什么看。 Bollywood， 一个脸部表情 可以有很多个， 嘣嘣嘣嘣嘣嘣。所以我觉得他奇葩在应该在电影上，而这种节目啊比赛的话，我觉得是日本呐、啊。 你确定真的是日本吗、啊？还是因为你去了日本回来你就笃定是日本？ 我觉得就哎，有这么可能？还是听众们有别的想法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猜一猜吧，0169988889啊，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M Hyphen 的 Bad Desire，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来冷知识猜猜猜，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shen 猜猜猜。 没错啦，我们今天的猜猜猜呢，猜的就是哎，原来哭是可以做比赛的。莹、莹，你知道吗？ 我其实不知道， 在我分享这个冷知识之前， 我不知道哎，有这样奇葩的比赛的、啊，哭就可以是一个比赛来的，他就怎样来就 没有，他这个比赛是针对婴儿的 哦，婴儿、 啊。但是好像我们 Asian 的人哦，婴儿哭我们都是不要再哭了，不要再哭了， 对、啊、 小孩子就 都是收声。 对对 对， 对，所以也是第一次听到原来哭是可以比赛的。 OK， 所以今天冷知识呢，就是以下的哪一个国家呢？每一年哦，都会举办婴儿哭泣比赛，看看谁家的宝宝呢哭得最大声呢，就是赢家。 Uh-huh. A 是日本 ，B 是印度 ，C 是中国 ，D 是马来西亚。 我们来听看 Johnson，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国家呀？ 这个问题呢，我没有了解过，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啦。不过我猜答案应该是 B 印度，我是以这样子逻辑去分析的，好像印度。在印度那里，他们都会有做一些电影啊，那些什么的都是比较长、比较夸张的。所以我就在想，以他们的逻辑的话，应该是这个印度这个国家是会办这样子的比赛啦。我猜啦。 嗯， 和我刚刚说的有一点点像，是不是跟你说到的 Bollywood？ 对，因为 Bollywood 就是很夸张的手法 对对对 去呈现这个电影的疯，所以他以这样的逻辑觉得 B 应该是印度这个国家会举办这个婴儿哭泣比赛。 哎，但是我蛮好奇是居然没有人选 C 中国，哎， 中国啊， 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这种。小孩子啊，不是很在意那种好像满月啦， 嗯、 还是一周岁等等这些，好像要给他们抓周啊， 嗯、 就是一岁的时候给他们抓，看哎你未来是做什么，这些都是中国比较多，而且我看到很多中国有很多的写真馆，都是很多小 baby 去拍的、 嗯，这些都是美好的画面嘛。但是哭泣的话，中国的教育方式跟我们马来西亚都很相似的， 因为都是亚洲。 对，因为我看过抖音的影片啊，他的孩子一哭啊，他是一脚给他踢飞他的。 我看到很 很夸张的这些九，他说是90后带娃的一些表现啊！我看了之后，哇，那么夸张的，一脚给他踢飞呀、啊！ 他是打是疼骂是爱呀、啊，他确确实实是哎。 但是这个太暴力了啦，我们不鼓励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啦， 不提倡，不提倡。 是，所以到底真的是 B 印度吗 ？Johnson 猜的这个国家，回来就告诉你正确的答案了。守住国选 ，Be on trend。歌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听过的歌曲来自郭嘉伟的《骄傲》。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哎，猜猜猜，冷知识喽！第一场脑洞大开，歌 选猜猜猜。啊，我们今天的冷知识呢，就和你分享到说，哎，原来哭是可以做比赛的。嗯、不过这个哭嘞，不是给大人的啦，我们是给小 baby 的，给小孩子的。 OK。 所以以下的哪一个国家呢，每一年都会举办婴儿哭泣比赛，而且呢，谁家的宝宝哭得越大声越洪亮哦，他就是冠军。 OK。哪个国家？ 以下有四个选择啦、嗯、哈 ，A 是日本 ，B 是印度 ，C 是中国 ，D 就是马来西亚。 今天大部分的听众呢都是选择 B 印度咧，因为可能印度就是呈现的那个电影方式呢比较奇葩一点，就很多摆凳的 zoom zoom zoom zoom zoom。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 A 日本啦，因为 C 跟 D 都是Asian man 嘛，教育的方式呢比较暴力一点点，就是你一哭的话他就叫你收声，我数到三啦、啊， 对， 三， 我数到三。很经典 耶、欸啊、 非常的经典，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逻辑的话，我觉得是 A 日本啦，所以答案是 A 跟 B 其中一个是答案吗、 欸、 是不是、 欸、我、欸、和大家说今天盈盈变聪明了，正确答案是 A 日本，聪明耶，今天开挂了开挂了， 因为我就觉得哎，日本的话拍很多那种奇葩的节目嘛，所以这种奇葩比赛的话应该日本也 算 是 日本会做的事情， 对 不对、 uh-huh、 好，我就和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冷知识呢，那它的这个名字叫 Naki Zumo。 哇、wow, Naki Zumo、okay、 Naki 的意思就是哭泣、 uh-huh、 哭泣的意思， Zumo 就是相扑，懂吗、uh-huh、日本不是很流行相扑吗， 哭泣跟相扑， 那你知道这个比赛是怎么进行的吗？ 哭泣那个相扑去撞那个婴儿、就是、让他哭， 你也太暴力了小姐，跟刚刚踢飞那个没有差别 他 其实很有趣，他就是会有两个相扑手就抱着 baby、uh-huh. 这个 baby 大概是他们在一岁左右、 okay. 因为你太大的话可能那个 baby 已经知道了，好像你如果放三四岁就没什么意义了嘛、 对 啊，他就是一岁左右、 okay. 然后两个相扑手呢会抱着那个 baby 然后开始就在比、 uh-huh. 他们也不会说去欺负那个小孩子啦， 怎样 就是可能如果 baby 不哭他们就做鬼脸、 oh, 或者一直跳跳动动就让他吓到惊吓哭的那种、 oh, OK、 啊、因为在日本呢他们觉得哭声呢是代表生命力、 oh. 啊，所以如果哭得越大声就越吉祥，越能带来好运 哦、oh, oh, 原来是有这样子的比赛的， 对对对，是不是没有想到，原来 我没有想过咧，这个相扑的选手是怎样很厉害咧，一抱起来那个婴儿就会哭了， 因为你想一下那个 baby 如果远离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还一定会紧张、 oh. 他紧那有些 baby 又比较淡定，我就有看一些 video、uh-huh. 如果那个 baby 真的很淡定哦，他们可能会加大那个动作幅度、或者是拿一些面具 哇、wow. 就弄他 OK 让这个 baby 哭，就让他哭越大声咧、uh-huh. 他就有机会得到冠军了， 哇你真的让我好奇想要看这个节目了、欸、叫做什么名字啊？ Naki Zumo Naki Zumo，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看这个节目吧。 Naki Zumo 手就过圈 Beyond Trend。